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在开始这个信息之前，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主，你是多多赐下各样恩典给我们的主。主啊，当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一段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主啊，也求主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经历到你的恩典，也更多的学习去分享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曾经有两个英国的牧师去找一位长老，这位长老是很富有的，他是经商的人。因为这两个牧师他们所牧养的教会需要建堂，所以他们希望这个长老可以支持这个教会。这长老就听到这个需要，马上拿起他的支票簿，就签下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就交给他们。然后呢，那天晚上还接待他们一起用餐。但是在用餐的过程中呢，竟然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这个长老是做生意的，他的投资当中包括了一个就是远洋的渔船，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投资的渔船当中有3艘，前不多久碰到了船难。这个消息一过来，让大家都很惊讶。这两个牧师当时就觉得很尴尬，一方面他们当然为着长老所碰到的事情觉得很难过，但另外一方面尴尬，就是因为才刚刚收人家一张支票，他们就担心是这个长老就会把这个支票收回去。果不其然，长老真的把支票要回来了。可是要回来之后呢，当长老把这个支票收起来，哎，奇怪，他又拿起支票簿又开始签。这一次他就把这个支票交给他们，那两个牧师吓一跳，多少钱呢？30,000英镑。结果这个长老怎么说呢？这长老就说了，这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当我还有机会还有能力的时候，要好好的为主所用。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保罗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奉献要及时，要把握时机。原来耶路撒冷教会在格老丢年间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在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那段时间耶路撒冷遭遇大饥荒，损失很惨重，而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本来经济情况就不好，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当时安提阿教会很快就回应了这个需要，因此他们就派了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他们教会的成员到耶路撒冷教会去，而且把他们的一些的奉献还有救援物资带到那边去。在耶路撒冷短暂停留的期间，保罗也跟这些使徒们还有耶路撒冷教会的其他领袖分享神所给他那个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命，他们都很肯定，而且他们也鼓励保罗继续的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他们也跟保罗提到一个需要，就是当保罗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时候，也请他多多的纪念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很多的地方建立教会， 当教会建立了之后，保罗也常常提醒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要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有这个典故。所以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加拉太那个地方，在那边的教会呢，为耶路撒冷教会在募款，在进行这个慈善奉献的募款。这个时候哥林多教会也知道了，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6:1-4，哥林多前书16:1-4，保罗就提到了，当哥林多的信徒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也向保罗要求能够参与，能够一起也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但是时间过得很快，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的提到这个事情，可是保罗并不是直接命令哥林多教会要多多奉献，我们看到他提到别的事情。 他先提到别的事情。我们就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一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请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好，我们这边我要有点说明，就是不同于哥林多是一座城市，这边提到一个地名就是马其顿。马其顿是什么呢？马其顿是一个省份，换句话说，在马其顿省里面有很多的城市。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至少在马其顿省的几个地方，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庇里亚建立了教会。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神赐给这些教会的恩，神赐恩典给他们，我不晓得你想到恩典这个字眼会联想到什么事。也许我们看到恩典，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就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啊，跟家庭幸福有关啊，跟孩子要考试有关啊，要求职有关啊，或者是事业发达，凡事兴盛，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比较是我们个人的，都比较是好像很好的这个部分。可是看一看保罗怎么样说到这个教会呢？第二节这边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奇怪，保罗说他们有恩典，可是保罗说他们又是活在艰困当中。这跟我们平常的想法不太一样。老实讲，如果你从使徒行传那边开始，就看到这几个教会建立之初就多灾多难。当保罗刚开始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开始一个查经班，大家那边聚会的时候，他就受到一个使女的骚扰。这个使女被鬼附了，一直跟在保罗后面，一直喊着说这个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保罗被搅扰得非常的生气，以至于呢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但没有想到这个鬼被赶出去之后，他反倒因此受了牢狱之灾。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出了监狱，他的清白得到了，可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能够继续又留在腓立比。来看短短的时间他就必须离开。后来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圣经又告诉我们他在那个地方有个查经班，三个礼拜查经之后，当地的犹太会堂也对他有意见，他就开始有一些骚动，他们说这个人来传什么信息，这个人来传的信息是要我们背叛该撒，背叛罗马皇帝，而且他们还挑动一些的匪类要来攻击保罗。来看看保罗碰到这样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留在那边，又必须要走路。因此你可以想想，这几个教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一直到这几个教会后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后来写几封书信，包括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呢腓立比书，给这些教会。仔细的研读，你会看到这些教会还是活在困难当中，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在一般人来看是一个非法宗教，因此当一个人接受这个信仰是会受到别人排挤的，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会受到逼迫的，不单是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甚至很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甚至严重一点生命还会受到威胁。各位，你觉得待在这样的教会里很幸福吗？有很多的恩典吗？也许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教会的困难，可是你看透过保罗的眼光，他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他看到这些教会他们乃是有神的恩典，保罗看到他们生命的成长，他们生命的强韧，他们虽然苦可是蛮有喜乐。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他们很穷，但是他们乐意奉献，很奇怪的。我们就来看第三节保罗怎么形容他的奉献呢？第三节保罗这样说，他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他的奉献是按着力量，甚至这边还有一个形容说什么？过了力量。不容易哈，为什么？我来看第四节，第四节 透露出他们的想法。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请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一节经文很短，可是这节经文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字眼，这几个字眼就让我们想到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奉献。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提到了供给，供给，供给就是侍奉，这个字眼就是侍奉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能够为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奉献，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侍奉，是一种服侍。再来呢，这边又看到了恩情，恩情就是恩典，恩情就是恩典，他们认为能够奉献是一种恩典，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所谓的有份，有份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团契。他们不认识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相信一个事情，就是当他们踊跃的参与在这个奉献，他们愿意来支持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在圣灵里面与这些远方看不到的弟兄姐妹灵里面有团契，有分享，这是他们珍惜的机会。所以第五节保罗就说了，保罗在第五节就说了，说我实实在在的感觉到他们所做的是远超过我们期待的。为什么呢？各位，第五节的后半，第五节的后半这边说，他们乃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原来他们的心就是他们把自己先奉献给神，然后呢他们参与在这个行动。看见到马其顿教会的行动跟心智，我就想到在去年的九月份，我有个机会跟一些在台湾的基督徒大学生有一个短宣队。我们到哪里呢？到缅甸的北部瓦城那边。那我们到了瓦城那边，我们就是跟当地的一个瓦城华人浸信会有一些的合作。好，我跟几个学生在那边，我们在那边有一些的教导的服事。然后呢，我们有另外的一部分的学生呢，就跟着那边的教会牧师，开了9个小时的车到山区，因为缅甸的北部其实很多的山区，那个就跟所谓的泰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那边常常跑来跑去。好，他们就到山区去，原来这个教会也关心那个山区有好几个村落，然后在那边建立教会。后来呢，那些弟兄姐妹就回来，那些学生就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那边看到什么？他们在那边看见到，就是那边的弟兄姐妹，那边的村庄真的很穷，就有同工跟我形容哈，就是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家徒四壁，他总觉得家徒四壁是一个形容词，但没有想到家徒四壁在那边真的是那么字面的意思，意思就是真的进到弟兄姐妹的家，因为他们在那边待了3天，所以有在弟兄姐妹家过夜。真的弟兄姐妹的家呢，除了这个墙壁之外呢，还有什么？就是一个睡觉的床，还有一个吃饭的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好，很穷，真的很穷。但是他们看到远方的弟兄姐妹来，很高兴。所以他们说他们吃了好几只山鸡。他说那边能够提供最好的东西就是山鸡了。让他们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后来也有照片，就是带回来。他就说在那边呢，看见到虽然那些村落很穷，可是呢他们在建堂，其中有一个已经盖起来，一个能够容纳200多个人的礼拜堂，而且蛮漂亮的。我看那个照片真的蛮漂亮的，我就很惊讶说，哎，那边人都那么穷，怎么有钱去盖这个礼拜堂呢？后来他们就解释了。那边弟兄姐妹有个想法，就是说他们虽然穷，可是他们希望神的家是很荣耀的，所以当想到就是要那个盖礼拜堂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心，他们竭尽所能的来支持这个事情。但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是，我没有去那边，我是留在那个瓦城华人浸信会在那边服侍。我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在那个母会，那个牧会其实聚会的地方不是很大，其实那个状况有点像是这边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礼拜堂的空间， 就是在就是在路边的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我自己来估算，大概就台湾可以说，也许是三四十平的空间吧。那三四十平聚会的空间，就主日崇拜人挤了一百多人，大概我猜大概150个人左右，好挤啊！啊，你可以想象这么挤的话，应该需要建堂，对不对？需要扩堂。其实他们有这个计划，后来牧师跟我说他们有这个计划。可是当他们有这个计划，大家为这个事情奉献的时候，他们想到远方的那些弟兄姐妹也需要，所以他们就想到说，他们要怎么样同时的，不单是支持教会的支持教会的建堂，他们也愿意先帮助他们，因为那边盖房子比较便宜，那么先帮助他们把礼拜堂盖起来。所以当我看到那幅情景，就让我想到这些竭尽所能的马其顿弟兄姐妹，他们并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呢，他们会想到神的工作。借着马其顿教会的见证，我们就看到第六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我们不晓得保罗的同工提多是怎么样在那边开始这个慈善奉献，然后呢，他接着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可是我相信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来说，保罗这么一提，他们就知道了，因为这是过去他们亲口答应的。但很特别的，保罗这边所说慈惠的事，慈惠的事，再一次的他用什么字眼？恩典，他用恩典来形容这个慈惠的事，也就是说，不只是给人恩典，也是主所给予的恩典。第七节，保罗就说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在很多方面，哥林多教会是位处于大都会，要人才有人才，要金钱有金钱，恩赐不缺，资源也很多，可以说样样都有余。保罗就说了：好，既然神给你们那么多的恩典，你们要好好把握，你们要好好的使用。保罗期许他们不要辜负神所给予的恩典。我发现到保罗在写这个书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用字遣词非常的小心。第八节他这样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他强调这不是强迫，这不是命令，这是一种期许。但保罗说了，你看看马其顿教会弟兄姐妹所做的，不单是一个爱心的见证，其实他也是做一个榜样，甚至呢，他们也设立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哈，考试及不及格有标准，对不对？设立一个标准，让我们看到说，哎，我的分数在哪里，我的程度在哪里。保罗在问我们，我们的爱心只是嘴巴说说呢，还是说我们的爱心是有行动的、有感觉的？有的时候我们嘴巴说说不痛不痒，可是当我们做出来，当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感觉了。我很喜欢台语用来形容爱的那个字，疼，疼，会痛的。如果不痛不痒的话，那只是嘴巴说说的，人家说 lip service， 只是嘴巴动一动。可是如果是真的到我们的心真的是会痛的话，那代表我们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付出了。保罗很小心翼翼，因为我们知道一谈到奉献，这个钱的事情就很敏感。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因为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所谓马其顿的众教会，马其顿省在哪里呢？马其顿省其实就在哥林多所在的亚该亚省的北边，就在它的边边。因此所谓的马其顿的众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就好像是哥林多的隔壁教会。虽然那个隔壁不是你望过去就看得到那个隔壁，可是其实不算太远。因此当保罗要赞美这个隔壁教会的时候，他要比较小心。我就想到就好像是爸爸妈妈好，如果动不动就对孩子说，你看看隔壁家的某某人多用功多棒，他的成绩多好，他多听话。我不晓得对这个孩子来说，爸爸妈妈常常那样提，到底是 让这个孩子能够激励奋发向上的学习的榜样呢，还是越听越生气，然后越听心里一肚子火的那种负面的教材？也许这个时候反作用力还比较大。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因此他并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马其顿教会怎么样，不是的，他的焦点事实上不是在人的身上，他马上转到一个更重要的我们该关注的对象上，是谁呢？主耶稣。我们就来看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请。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奉献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本来是王，他什么都有，万有都在他的权下。他富有不富有？当然富有，什么都有。可这边却说了，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谦卑，为我们贫穷，为我们舍己。想想主耶稣一生下来就是穷人，他生在穷人的家，一辈子过穷人的生活，甚至他死的时候也一无所有，可以说真的是穷到底。主耶稣是为我们穷到底，为什么？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其实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在这段经文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描述跟这个有关，就是在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熟悉那段经文，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段经文说，耶稣替众人死，然后呢，让我们可以活。有的时候我们着眼在那段经文，我们总讲到说耶稣基督来，他到最后就是为我们死，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把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原来耶稣不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为我们死，他是来到世上就怎么样，就一直为我们穷，他一辈子为我们穷，一辈子为我们穷，而到最后还为我们死。如果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当为他活。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穷，我们当怎么样为他而富呢？我们当怎么样为他而富？正因为主给我们的是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接着在十节到十一节有这样的提醒。第十节他那样说：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保罗鼓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过去既然答应要参与在这个奉献，好，这是你们的爱心，那么行善不只要有感动，行善要有行动，而且呢是持续的行动，持续到真的看到结果完成了。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所信靠的主是信实的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说圣经有很多的应许，主耶稣向我们保证很多的事情，他答应我们许多的事，如果他不信实的话，哦，我们会很担心的。他明明答应我们的，结果我们那样求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他黄牛了怎么办？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因为他说到做到，那么 换过头来，我们要不要信实？神期待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也成为信实。所以为了鼓励哥林多教会完成他们过去答应的奉献，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保罗讲了一番话，提到了一些的原则。首先第一个，在第十二节，保罗说到我们的奉献要有愿做的心。我们常常会说甘心乐意，没有错，奉献要甘心乐意，因为这是蒙神悦纳的标准。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其实神不会强人所难，神不会要我们去担一个我们挑不起的重担。第二个，我们如果看到第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保罗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我们看见到十三节到十四节提到一个原则，保罗反复的提到所谓均平的原则。平均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期待他的子民能够彼此扶持。如果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神非常在乎那些所谓的孤儿寡妇寄居的，因为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弱势的，他们经济是比较缺乏的，也许我们就直接说他们是穷人，可是他们的穷是一时的。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愿意对 这些人能够及时的提出支援，伸出援手的话，他们不会一辈子穷的，他们是可以从穷当中又回到好的生活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到神的子民当彼此支持，但是当然这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如果是在那样的情况，别人愿意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成为不负责任、不是生产，就只是依靠别人帮助，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保罗说到彼此支持以至于能够均平。另外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保罗提到了旧约圣经的典故。保罗在这边说，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意思就是说，当人有余的，他已经足够了，他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不会缺，而自己呢也不会欠缺，大家都足够。但是这边说如经上所记，可见的是旧约圣经的教导。从哪里呢？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可是你仔细看那段经文，其实不是在教导我们奉献，那段经文是在记载什么呢？记载了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什么食物？ 玛纳。 那边不是在讲奉献，可是想一想，玛纳是神从天上所供应的食物，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的奉献，我们手头上的金钱跟资源，两者比较一下，这岂不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很特别的，我发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乍看之下直接跟奉献有关，可是呢，十五节不算太短，但其实也不长，短短的十五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再的提到什么字眼呢？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一再的提到恩典。你不觉得奇怪？谈到奉献，你会想到恩典吗？奉献我们总是想到说是我给，是我拿出去，而恩典呢，我们总是觉得是我得到很多。奉献怎么会是恩典？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因为我们领受够多的恩典。注意，我们如果能够甘心乐意奉献，是因为我们领受够多的恩典。如果今天我只是在这边高谈奉献的阔论，也许我们一时之间会觉得很重要，奉献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奉献，可是那不会长远的。我特别想到一段经文，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也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常常在哪里什么时候念到呢？婚礼那边说我们是爱篇。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来读，请各位仔细的听。第一节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半。然后呢，接着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好，注意哦，第三节，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有没有关系？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各位，如果我们没有从主领受够多的爱，如果没有体会到他丰盛的恩典，就算我们勉强奉献，我们看别人奉献，我们觉得哦，为了面子，为了种种的缘故，我们也这么做吧。抱歉，我必须要说，那个结果我们会觉得心里酸酸的，心里不舒服，不痛快，那是很勉强的，那是苦涩的，不是甘甜的。我们该回头看一下第五节，保罗怎么告诉我们这些马其顿信徒的想法。第五节，第五节的后半说，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注意，当他们还没有把金钱献上之前，他们先把自己的心给献上了，他们把自己的全人都给献上了，他们有对主的委身。我刚已经说过了，马其顿教会没有钱，很穷，可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给，而且他们乐意给？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觉得我们有，我们有的很多。别人觉得他们很穷，可是他们说我们有，我们有的很多，这不是为了面子，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主给他们好多好多，他们真的体会到主给他们的恩典那么多，以至于他们说我愿意，因为主给我们太多了。各位，我们觉得主给我们多还是少？我就想到在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很杰出，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都是医学博士，两个人都是专科医师，后来呢听说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医学中心有研究的工作，他们想说想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就申请了，就来到这个大学的医学中心做研究，就在我们那个城市，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当时我们聚会的这个华人教会。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接触这个教会，就从慕道后来呢接触了之后信主，信主之后这对夫妇就非常投入服事，清洁打扫教会师班，帮忙搬家，样样都来，很多的事情他们都做，但只有一个事情觉得很为难。什么事情？奉献。为什么？因为当初打拼的日子太苦了，因为当初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因为美国的物价很高，他们的当时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多，他们就觉得哇，生活很苦啊，生活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总觉得应该多挣点钱，多存点钱，以至于对神什么都可以给，除了什么？除了钱之外。好，这位弟兄我接下来就要讲他们的事情哈。这位弟兄后来就写一篇见证，其实他有跟我分享，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呢，刚开始当他信主不多久，他说每次聚会奉献带快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怎么奉献呢？他就说他当时每次礼拜天都会准备两个 quarter， 我今天有带了哈，这 quarter 是什么呢？ quarter 是两毛五块哈，两毛五块相当于台币的八块钱吧。这个大概比我们的十块钱小一点哈，他就说就把这两个 quarter 紧紧的握在手上，然后呢当奉献袋传来的时候，就深深的放在奉献袋里，然后轻轻的松开手，你知道为什么哈？好，然后他那个时候心里就那样祷告说，主啊，你说捐得乐意是你所喜悦的哦，这可是你的应许。好， 那是 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这样的想法。后来主赐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以至于他申请到一个很不容易得到的研究基金，让他的这个研究可以做得更好。他很感恩，他就向主这样祷告说，主啊，实在感谢你的看顾跟保守，求你怜悯我们在金钱奉献上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年年长进，最后能够十分之一来奉献。这个时候呢，他就到教会就不再是带两个 quarter 了。他怎么样呢？他后来就每个月他们就奉献多少钱？20块美金。20块美金是多少钱？折合台币现在的话大概600多块吧。好，当他们满怀信心，这不只是奉献了，而是他们觉得他们要更加的信靠主。你想，这么对主委身、相信主的这样的那么好的基督徒怎么样呢？神是不是就赐给他们通达的道路？没有耶。结果他们却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有同事的排挤，有研究上的瓶颈，有别人恶意的攻击，甚至呢，很多到美国去的，中国大陆去的人，常常都会申请居留哈，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申请居留。可是奇怪，别人申请都很快，他们怎么申请怎么不顺。那段时间，其实他们对主的信心也动摇过，他们曾经怀疑过，可是当他们学习来倚靠主，而不再看那个环境的时候，就看到主在总是在重要关头的时候还帮助他们度过，以至于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他们愿意更加的来信靠神，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所以他们后来每个月的奉献就从20块变成50块，又变100块，然后又变到最后200块。200块这个相当于台币多少？6000多块，不少了，对不对？好，结果这个时候这位弟兄就想到说，要跟他的太太提到说，既然都200块了，那我们是不是干脆更多呢？我们就11奉献好了。结果他的太太当时对他那样回答，还回答得蛮妙的。他太太说，你知道吗，在我的生活里啊，父母亲跟我的关系最亲，而且呢我也对他们最感恩，但是呢我现在我的能力连给父母亲十分之一都不行，怎么还把钱给别人呢？好，意思是要不要？不要。这个弟兄其实蛮，这个弟兄他是很聪明，读书读得很棒，可是在某些事情上他还蛮单纯的，他还蛮忠厚的，就是说，哦，那样子，那你先不要好了，就我开始吧。结果那个他的太太听到更生气，说你听不懂啊，不行，连你的都是我的，你的钱也是我的，你说不想过了？哇，好严重啊！所以呢，弟兄就想，哦，好好好，既然太太那么强烈的反应，所以从此呢，绝口不提这个事。后来，我们聚会那个教会呢，因为我们当时是借美国人的教会聚会，那可是当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聚会很多的设备都要迁就他们的时间，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礼拜堂？刚好有一个教会，刚好在另外一个地区有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他们要扩堂，所以他要把旧的礼拜堂卖掉，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买地，要盖新的礼拜堂，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就开始要推动建堂奉献。当时这位弟兄是教会的核心同工，他跟他的妻子非常积极的推动建堂，他们相信天父是大有能力的，他们相信如果这是出于神的，神一定会供应，当然绝对不会从他们那里的。好，直到有一天，那个时候教会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分享，在那一段建堂的过程那种心路历程，牧师就说到，有的时候他自己也走不下去了，因为也真的是一大笔的钱，他就说了，他有时候走不下去，很疲乏很困倦的时候，却被同工的那种热忱所激励，所以就继续走下去吧。但那个时候这位弟兄坐在台下心里很责备，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问他说，你为这个事情到底摆上多少，做了多少呢？难道你自己不尽上心力去摆上，还期待神的帮助吗？坐在礼拜堂呢，他坐立难安。那个时候他就在主的面前认罪， 因为他想到神不断地给他恩典，一再给他们很多的恩典，可是他却一直在回避自己的责任。而就在那一天主日崇拜完了，那天下午回到家里，他鼓足勇气了，他讲不行不行，这一次一定要跟他太太提了。所以当他再一次跟他太太提到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太太却目瞪口呆。他说他太太下巴快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当他太太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心里有一样的感动。既然是这样，好，那他们要来做了，怎么办呢？他就赶快把过去几年从信主的那一年到他们做决定 那一年的前一年，他们报税的每年报税的那个资料拿出来，那个报税单一摊开，然后再看一看教会给他们的那个奉献收据，核对一下，加加减减，发现过去那几年亏欠神的十分之一呢，可以买一辆全新的车子。好，事实上他们真的有一笔钱，存了一笔钱，就是要把他们到美国去一直开一个很蛮旧的一个二手车呢，一个不是很大的车子给处理掉，让他们准备买一个新的一个大的车子。后来他们就决定就按着那个数额，把过去所欠的十分之一呢奉献出来，成为建堂奉献。那个弟兄他就跟我说，当他在签这一张奉献支票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有点挣扎。那挣扎不是说该不该给，而是他从来没有签给教会的那个奉献支票那么大一张，手还发抖。好，可是他说当他这样做了之后，他心里很快乐很平安。他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他说 他跟他的太太知道他们做对的事情。当然不是从此之后，因为那个事情之后其实我还有一年多留在那边，后来回到台湾。不是从此之后 他们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的，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可是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成长，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到，今天这段经文好像在谈奉献，可是其实奉献真正关乎的不是金钱，那只是外面的表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到一首诗歌，所以我今天特别跟戴牧师说，我拿那个来当回应诗歌吧。所以这个诗歌 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或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不会唱，好，颂主新歌444首。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一首诗歌呢，等一下你们听那个旋律也许不是那么习惯，甚至他的歌词还蛮文言的，可是我觉得他的含义是蛮深刻的，因为他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学会舍己。在那一首诗歌的第一节，那一首诗歌的第一节 就提到了说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相信主之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境，那边说惜哉忧哉，罪人为逆，何等于是我罪辜，曾对恩主狂傲言曰，专爱己不爱耶稣，专爱己不爱耶稣，专爱己不爱耶稣，曾对恩主狂傲言曰，专爱己不爱耶稣。这个是信主之前的情况。可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哦，我知道主耶稣爱我，所以他有不同的心境。第二节这样说，第二节他那样写道，何等恩惠，罪人见主，悬苦架救我罪奴，心为动疑，低声言曰，虽爱己也爱耶稣，虽爱己也爱耶稣，虽爱己也爱耶稣，心为动疑，低声言曰，虽爱己也爱耶稣。那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可是信主一段时间，我会发现到神常常在引导带领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神常常在赐福给我们，因此那个想法又有所不同了。因此来到了第三节，他这样写，日夕月夕主恒慈我，依我心指引扶助，使我谦逊感而言曰，少爱己 多爱耶稣，少爱己，多爱耶稣，少爱己，多爱耶稣，使我谦逊，感而言曰：少爱己，多爱耶稣。到第四节，最后一节，当他成为基督徒很久的时间，他对主的认识越深，他发现到原来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很难去测透的，以至于他有更深的体会，他就写下第四节，这边说：高越天兮，深于海兮，主之恩怜爱于土，今则感伤悲而言曰：不爱己，专爱耶稣，不爱己，专爱耶稣，不爱己，专爱耶稣，今则感伤悲而言曰：不爱己，专爱耶稣。你会发现到这首诗歌描述了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不同阶段我们的心态。我们等一下会唱这首诗歌，我希望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在想，到底我是在哪一节歌词的情况，我现在在哪里，而我又是如何的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以思转爱》。 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必须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常常一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求你赐我们那个，常常只想到我们要得什么。主啊，但是当我们回首想到主给我们实在有许多的恩典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想到你来到世上为我们贫穷，你一辈子穷为了让我们富足，你为我们死让我们得着生命，主啊，祈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当我们愿意更加爱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加宽广，当我们更加爱你的时候，我们变得慷慨，因为你是无私的将你的生命为我们破碎赐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是丰富的生命。主，我祈求你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爱你、委身于你的人。主啊，如同今天保罗所说的，我们愿意先将自己奉献给你，以至于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也都承认，主啊，是你的，我们愿意让你使用。求你帮助，让我们更加的爱你，以至于我们看到你给我们非常的丰富，有许许多多的恩典，以致我们乐意给，真的是甘心乐意的给予。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何等有恩典的基督徒。求主亲自的施恩，求主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